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6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四。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9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就中土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抓紧抓好最后阶段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 国办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我国将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022年，我国邮政快递业将基本实现建制村村村通快递。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全球首创北京冬奥列车暨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上线。 哈萨克斯坦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吉安组织决定向哈派遣维和部队。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9375万例，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3万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是第一个与土建交的国家，第一批支持土方奉行永久中立政策的国家，是土方第一个以政治文件形式确立的战略伙伴，也是土方第一大天然气贸易伙伴。中土关系的发展不仅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对土关系，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土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土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定支持土方奉行永久中立政策。我愿同你保持密切联系，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持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建交以来，土中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建立起独特的多层级协作机制。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土主要贸易伙伴，这是双方互利合作的鲜明体现。土方高度重视土中关系，将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原则基础上，同中方密切合作，全力推动土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深入体育场馆、媒体中心、训练基地等，实地了解筹办备赛情况，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工作人员、运动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抓紧抓好最后阶段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国家速滑馆又称冰丝带，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冬奥会赛时将承担大道速滑比赛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 总书记听取了关于我们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系统制冰这个我们的创新的技术，我也很骄傲地向总书记汇报了我们的建设历程。相信冬奥会后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将持续下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一块好的冰。我觉得我们的绿色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呢，一定会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冬奥亮点。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同正在做准备的媒体记者亲切交流。他勉励大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第一时间把北京冬奥盛会传播出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记者王小杰。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总书记的厚望，我们要讲好各国奥运健儿激情拼搏的故事，中国筹办冬奥的故事和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故事，来共同营造全社会一起向未来的良好氛围。 在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总书记详细了解运动员、教练员的吃住行等服务保障。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运行团队主任沈千帆： 我们要把总书记所关心的这些细节逐一的落实到我们的运行计划中去，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更加用心用情的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 在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最后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加强测试演练，查隐患、堵漏洞、强弱项，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北京冬奥组委主运行中心秘书长郑义成： 应该说经历了去年年初的国内的测试活动，也顺利的在去年完成了我们所有的测试赛任务，也检验了我们整个运行指挥体系指挥的程序机制，我们也会按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做好最后的冲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查看冰雪运动科学训练、运动员康复治疗、体能训练等情况。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仲平备受鼓舞： 我们要坚定信心地去走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的这个道路，发挥好举国体制的这个优势，加快建立我们更加完整的体育科研的体系，围绕我们一些重要的方向比较全面的去开展体育和工程相结合的科研，也要组织好产学研用相结合，也带动我们国家的体育产业能够发展和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备战冬奥的运动员们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拼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祝你们取得好成绩。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队员任子威： 非常激动吧，非常荣幸，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激励，觉得让我更加有信心。 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冰舞运动员柳新宇： 总书记对我们的期望还是很大，而且他来之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问题，累不累啊，苦不苦啊，我们两个也备受鼓舞，对，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不负总书记的期望。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发展。方案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大胆改革探索，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注重总结经验，及时规范提升，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模式。方案提出了八个方面试点任务，包括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加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治理，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方案明确，围绕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根据不同改革任务优先考虑选择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严控试点数量和试点范围。按照方案部署，2022年上半年完成试点地区布局、实施方案编制报批工作，到2023年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力争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关键环节上实现重要突破，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制度建设探索上取得积极进展，到2025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为完善全国要素市场制度作出重要示范。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今天表示，2021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576亿元，2022年我国将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朱敏报道。 2022年，水利部将编制完成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科学有序推进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西线工程前期论证。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 加快推进滇中引水、引汉济渭、引江济淮等引调水工程，以及内蒙古东台子、福建白濑等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加快环北不安水资源配置，河北雄安赣区引水、澳门珠海水资源保障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完善国家骨干供水基础设施网络。 同时，水利部还将推进省级水网建设，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里。 依托国家骨干网及省级水网的调控作用，优化市县河湖水系布局，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打造一批现代化数字灌区，推动在东北三江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等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一批现代化灌区。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2022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建制村村村通快递，快递业务量将达1225亿件。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介绍，2021年全国邮政业服务满意度稳中有升，行业运行平稳有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凸显。 快递业务收入和业务量分别完成10400万亿元和10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和30%，新增社会就业20万人以上，支撑网络零售额接近11万亿元。 去年关于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印发实施，我国邮政快递业政策供给显著增强。今年快递进村工程将深入实施，确保年内基本实现建制村村村通快递。马军胜。 要推动地方出台农村基地物流的政策体系的落地，深化快邮合作，加快1点多能村级基地服务站的建设，加快农村邮路的汽车化，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此外，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全行业业务收入完成1.4万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16万亿元，快递业务量完成1225亿件。马军胜表示，今年国家邮政局将全面推进减污降碳，推进快递包装减量化， 符合包材的比重达到90%，快递的包装规范率达到90%，然后循环箱今年1000万个，去年是600万个吧，回收的纸箱重复使用今年要超过7亿个。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6时59分，经过约47分钟的跨系统密切协同，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在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机械臂转位天舟二号开始。 1月6号凌晨，机械臂成功捕获天舟二号货运飞船。6点12分转位试验开始，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天河核心舱解锁分离后，在机械臂拖动下，以核心舱节点舱球心为圆心进行平面转位，而后反向操作，直至货运飞船与核心舱重新对接并完成锁紧。对于这次试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货运飞船任务总师邹雪梅评价。 整个任务执行非常的顺利，从流程啊、时间啊各方面都基本上和设计完全一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刘进表示，这次实验初步检验了利用机械臂操作空间站舱段转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验证了空间站舱段转位技术和机械臂大负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积累了经验。 机械臂在空间操作一个大型的装置，对于这个路径的规划以及稳定性的控制进行了充分的验证，这是后边空间站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技术。这次实验呢，充分验证了这个技术，使得我们对今后的空间站的建造具有了完整的能力和信心。 本台消息，北京冬奥列车暨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今天在京张高铁清河站上线。 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精心打造的这趟首发冬奥列车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相关单位创新建设的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正式运行。这是全球首次在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列车上依托 5G 技术打造超高清直播演播室，实现超高清信号的长时间稳定传输。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出席上线仪式并致辞。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出席仪式，并宣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贺信。慎海雄在致辞中强调，建设冬奥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是总台以前沿技术打造全新体验、努力实现科技冬奥 8K 看奥运目标的重要举措。总台将进一步打造连通各赛区、各场馆、各媒体中心，提供实时采访、及时报道的新型服务渠道和展示平台，让境内外观众和媒体朋友全景式感受科技元素与北京冬奥的完美融合，全力以赴为全球观众奉献一场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中国天眼 FAST 最新科学成果今天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截至目前，中国天眼共发现约500颗脉冲星，成为自运行以来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2021年 FAST 正式向全球开放共享，并于2021年8月启动科学观测。这一年 FAST 运行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年观测时长超过5300小时，已经远超国际同行预期的工作效率，为 FAST 科学产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FAST 总工程师江鹏表示， 我们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经是国际上绝对的霸主地位了，包括科研的成果产出也出现了井喷的效应，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的阶段已经开启了。 截至目前 FAST 共发现约500颗脉冲星，成为自其运行以来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天文台庆道冲李帝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采用原创的中性氢窄线自吸收法，利用 FAST 首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高置信度的塞曼效应测量结果，发现星际介质从冷中性气体到原恒星核具有连贯性的磁场结构，不同于标准模型预测，为解决恒星形成三大经典问题之一的磁通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帝表示， 天眼洞见了宛若游龙的星际磁场，浸润于斜木磁场波纹中的分子云呢，必将诞生新的恒星，而宇宙中间的一切诞生呢，都有微弱的回响，那中国天眼是非常好的能够捕获这样的回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透露， FAST 正在酝酿向全国中小学生开放1%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大约50个小时。 我们是收集中小学生的想法，想使用 FAST 做什么，然后有专业的天文学家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希望利用 FAST 这样一个大国重器给孩子们创造这样一个机会。 陕西西安、河南许昌等地今天分别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月5日0至24时，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例，均在西安市。自2021年12月9日以来，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83例，其中西安市1856例。发布会上，西安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志对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等待2小时后流产事件做了通报。 高新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准、专科介入不及时、流程处置不高效、应急预案不充分等问题，该起事件属责任事故，我们已经要求高新医院向患者表达诚挚的道歉，补偿损失，并向社会公开道歉。目前高新医院已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总经理范玉慧被请职，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长孔红介绍， 当前西安市疫情防控已进入总攻阶段，城中村是这次总攻任务的重点。 目前涉疫城中村的区已累计为城中村下拨资金716万元，紧急调配各类食品、生活用品、防疫物资价值2090万元。 截至今天12点，河南许昌禹州市本轮疫情共报告确诊病例55例，其中2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已全部闭环转运至省定点医院治疗。许昌市政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李笑： 继续加密禹州市核酸检测频次，启动第三轮核酸检测，截至1月6日12时，全市全员核酸检测301.7万人次。 河南疫情呈多点散发趋势，多地接连收紧疫情防控政策，郑州、开封、商丘、周口、新乡等地要求春节返乡人员提前报备，呼吁无必要不出市不出省。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7例，本土病例132例，河南64例，其中许昌市50例，郑州市5例，洛阳市4例，周口市3例，商丘市1例，固始县1例，陕西63例均在西安市，浙江5例均在宁波市，含3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5例，其中境外输入35例，本土10例，河南9例，其中郑州市8例，固始县1例，浙江1例在金华市。现有确诊病例3282例，其中重症病例3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7,201,7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印发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以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主，从社会工作先发地区遴选一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受援地区，力争实现受援地区县域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全覆盖。 国务院安委会近日印发《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自2022年1月起，利用1年时间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铁路配备复兴号系列动车组达1191组，累计安全运行13.58亿公里，运送旅客13.7亿人次。我国已经实现复兴号对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海南自贸港2022年度第一批建设项目今天集中开工，共开工项目142个，总投资373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由于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哈萨克斯坦国内近日发生多起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为大规模大范围的骚乱，甚至引发警民冲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希望哈萨克斯坦局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 中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认为哈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哈内政，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希望哈局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社会秩序回归正常。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骚乱5号仍在继续，多地出现骚乱者冲击政府机构的情况。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总统令，宣布自1月5号到19号在全国范围实施紧急状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6号说，应托卡耶夫请求，吉安组织决定在哈短期部署维和部队。据哈媒体报道， 上千人5号下午闯入哈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暴力纵火并破坏公共财产。他们还冲击了当地检察院、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办公楼、哈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地方办公室等。据哈内务部消息，截至5号夜间，哈国内骚乱已导致8名执法人员丧生，317名警察和国民禁卫军官兵受伤。托卡耶夫在6号凌晨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说，骚乱参加者在境外接受过严格训练，哈政府已向吉安组织寻求帮助。吉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吉安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短期部署维和部队，以确保当地局势稳定。新年伊始，哈西南部曼吉斯套州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托卡耶夫5号签署总统令，接受政府辞职，并主持召开社会经济形势会议，通过多项稳定物价的措施。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3，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9,375,692例，死亡545,431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7,761,881例，死亡832,148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由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广泛流行，防疫措施的不足，再加上美国节假日人群的流动，近日美国新冠肺炎患者数据再度出现飙升。总台驻美国记者徐德志。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修正建议，表示接种过两剂辉瑞新冠肺炎疫苗后，可以在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的5个月后注射加强针，而不是之前所建议的6个月。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的人则仍然建议在第二针后6个月注射加强针，而强生疫苗的接种者在2个月后即可注射加强针。那另外，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5到11岁中度至重度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呢，建议在接种第二针之后1个月内接种加强针，与针对成年人的建议呢是保持了一致。 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5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估计，该国在2021年最后一周有超过37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再创有关记录以来最高纪录。当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再度放宽入境防疫政策，从1月7号起，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旅客在入境英格兰前将不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抵达后也不再需要自我隔离。没有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人员在入境英格兰前应执行现行防疫规定。法国公共卫生部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最新调查显示，受中国巨大市场吸引，70%日本主要企业表示将继续推进在中国的业务。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5号成功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这是朝鲜继去年9月28号成功试射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后第二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5号说，自第八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开始以来，各方在努力取得成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吴京、姚一斌，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